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中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是因为公屋未来十年的供应分布不均，头五年的供应较少，因此透过兴建简约公屋填补空缺。他指出已经有土地，政府有信心可以兴建到有关的数量，同时当局会给予轮候公屋的市民选择权，如果选择了入住简约公屋，将来亦都可以选择传统公屋上楼。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又说，当局利用组装合成法需时大约一年兴建简约公屋，较以往的四至五年快。被问到有指简约公屋并没有真正缩短公屋轮候的长龙，李家超认为不应该只是看冷冰冰的数字，如果代入属于轮候公屋的人士，都希望能够早一日上楼。他提到屋是起出来而不是变出来，亦都涉及不同的工序，过去的政府都努力增加土地供应，但程序法规令到供应时间较长，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五项的法例，将土地房屋的整个程序压缩。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认近年离开香港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说不同人士离开的原因不同，强调不要忘记香港本身有很多的吸引力，要最重要做好强化和要强化自身的优势。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不认同离开香港的人都是因为觉得不幸福，他们可能因为学业、亲人以至个人发展空间等，认为每人离开香港的故事都不一样，历史上香港人亦都习惯出出入入。被问到有民调指市民对他首份施政报告评分是 51.1 分，相对近年有所回升，李家超认为对政府来说最重要是关注市民有哪些满意或者不满之处，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他自己永远会挑战自己，不会作评分，认为挑战自己比挑战他人或者数字重要。至于怎样定义市民的幸福感，李家超认为每人都有差异，亦都会不断追求，没有一个指标。运输署表示，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因为有紧急维修，管道慢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另外，狮隧的管道往新界方向行车线改为双向行车，现在狮隧往九龙方向交通挤塞。英国首相卓惠斯政府出现重要人事变动，由夏博斯接替辞职的柏斐文出任内政大臣。柏斐文解释辞职决定，说曾经利用私人电邮账户发送官方文件，违反担任大臣的保安规定。不过他在辞职信中就说，政府需要依靠的人是愿意为自己错误承担责任的人，假装没有犯错并寄望事情会出乎意料地好转，并非严肃的政治。分析指，柏斐文在信中的言论明显反映他对卓惠斯个人和政府的不满，影射卓惠斯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和落台。分析又说，执政保守党内有广泛不满卓惠斯的情绪，如今失去一名主要官员，将会令到卓惠斯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15点，跌395点，总成交金额86.8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跌8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4.4跌9.6，美团134.6跌9.9，阿里巴巴69.05跌3.6，比亚迪股份189.6跌8.8，盈富基金16.78跌3.9，药明生物44.15跌3.05，恒生中国企业55.2跌1.56，友邦保险66.9跌1.1，汇丰控股41.3跌3.5，港交所251.8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9.93，瑞士法郎1.006，加元1.379，人民币7.23，英镑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976，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9跌348，港金报15,240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6.51美元，卖出1,62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狮子山隧道的交通，狮子山隧道因为紧急维修，较早前就实施潮水式行车，去新界方向其中一条行车线就改为去九龙方向，所以现在沙田去九龙方向就不算太挤塞，好了很多了，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但是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就还是多车的，龙尾就去到九龙塘的深麻实道，狮子山隧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的管道慢线是需要封闭的，反而是影响到大老山隧道那边就多车了，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就近住沙田医院。其他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过海没什么挤塞的，是铜锣环跑马地线多车一点，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繁忙都没有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啱提过啦，咁排到去呢一个沙田医院附近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回复畅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新界咧荃湾路嗰度有意外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嗰度嘅快线咧受到影响，咁都比较塞车噶，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附近。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因为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嗰度嘅快线有意外，塞到去有线电视大厦附近。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就仲系多车。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啱啱收到消息啊，荃湾路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而家沿住荃湾路去九龙，近住呢个丽景天主教中学，一路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嗰度咧，都仲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继续讲九龙区嘅交通吓。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就仲系比较多车，龙尾喺彩虹村附近。去观塘方向咧，就近住彩虹交汇处去到钻石山段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去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英国的沈平。女王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8， 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千禧年代的時間咧，有蕭樂文喺度嘅。咁啊，尋日就公布咗施政報告，咁啊，房屋方面咧都係一個重點。見到特首李家超都提到咧，話政府咧十年公營房屋需求咧就係30.1万伙，未來十年有足夠的土地供應36万嘅公營房屋單位。數字上看嚟係夠嘅，不過成日都講啊，頭輕尾重，頭五年咧只係得1/3嘅單位落成嘅啫。咁所以目標咧就係一個未來五年咧話會興建30,000伙，一種叫做簡約公屋一個新嘅概念嚟嘅，就話令到期內嘅公營房屋建屋量咧係增加去到15.8万伙，比上一個五年期大幅係提高咗50%。呢啲嘅簡約公屋單位咧，就話個租金咧會比同傳統嘅公屋去比咧，就係90%。另外都話咧，結合咗即係計埋簡約公屋啦，同埋傳統而家嗰啲公屋咧，嗰個輪候時間咧，會推出一個叫做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目標4年之內去到2026-2027年度咧，係會降至到輪候時間咧係4.5年嘅。另外仲有話提前上樓，未來5年1.2万伙公屋可以提前上樓，咁啊較原先咧係快咗3至18个月嘅。一啲有關公屋嘅措施，又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施政報告嘅睇法1872311。早晨，招國偉。 早晨。 先講呢個簡約公屋嗰、那個你都應該有留意到，或者尋日有唔少人都問到你嘅睇法啦。未來5年興建30,000个簡約公屋，你自己點睇呢個建議咧？喺個量方面，你覺得又做唔做到啦？又夠唔夠咧？ 如果睇翻，我諗而家都有啲嘅講法啊，呢、這、一個簡約公屋係咪等同於一嘅過渡性房屋嗰種方式咧？而家睇翻就主要係一啲所謂組裝合成化去興建啦咁樣。咁啊，過去啲經驗嚟講，都算係比較快嘅。咁你話如果講緊係幾年有30,000间，我相信嗰個嘅興建嘅，譬如過去一啲方艙醫院等等嘅情況，都見得到應該個建築嘅技術應該都做得到嘅。咁啊，同埋本身我諗今次嚟講都叫做係政府做一個主導啦。過去民間上面都講咗好多嘅建議啊，過渡性房屋如果俾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去興建咧，的確係比較即係難度好大嘅。咁今次政府都聽咗聲音啦，咁都係。透過而家自己其實建築署本身就可以幫手去興建呢一啲咁樣組裝合成嘅單位嘅情況。 你覺得個量都夠嗬？即係5年30萬，因為而家就話根據明報消息所講啦，首批1,000伙嘅簡約公屋預計2024-2025年落成，又會唔會係另一種嘅頭輕尾重咧？就想簡約公屋都。 如果嗰、那個數字頭先都講咗啦，係由過去講緊10萬多啲。去到所謂加埋30,000间簡約公屋，再加多20,000间而家啲過渡性房屋，都繼續進行緊嘅。咁即係話多咗差唔多50,000个單位，咁嗰個數量上的確係比過去嚟講就會多啦。咁當然咧，關鍵就係落實嗰個時間係咪可以預期之中都係關鍵。咁變咗可能將來個所謂長策嘅頭輕尾重咧，就可能就個頭嘅輕就冇咁嚴重啦，就相對嚟講就。好啲，你話30,000间夠唔夠呢？其實過去公營房屋嗰個嘅即係缺口咧，同緊長策嚟講，大概都可能3至4萬到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多咗30,000间嘅話，我覺得都係補充到而家嗰個缺口嘅情況。 從市民嘅角度去睇啦，佢嘅租金就傳統公屋90%，亦都話嗰個分布方面亦都可能係考慮啦，即係究竟佢喺邊啲區咧咁？呢、這個你點睇咧？無論租金、佢嘅地區同埋會唔會即係上咗簡約公屋就係當咗上咗樓噶啦？日後會唔會令到傳統公屋嗰個等候時間亦都可能係一個未知嘅情況嚟嘅？呢、這個會唔會都係考慮咧？又？ 租金方面都講咗係會平啲啦，咁我覺得都係適合嘅。又譬如而家所謂簡約啊嘛，即係唔係一種傳統公屋嘅話，其實就唔應該用翻傳統公屋嘅租金做一個對照咁直接搬過去嘅。咁都聽聞好似啲租金都仲比部分一啲嘅即係社會房屋啊，或者係MIC 嘅項目嗰啲嘅租金都係會平一啲。咁我相信都係多個選擇俾一啲嘅基層市民去入住啦咁樣。咁你話可能係嗰、那個即係租住個狀況啦，咁希望而家講緊都大概係希望係5年到嘅時間啦，咁希望都可以銜接到上到而家即係傳統公屋嗰部分嘅機會，可能比以往講緊2-3年啦，即係 個確定性真係少啲嘅話，可能嗰個嘅銜接度就會高一啲咯。 嗯，各位聽眾點睇咧？1872311 1872311係打電話嚟嘅。咁啊，有關於施政報告提到呢個起30,000個簡約公屋未來五年，咁就係、是希望喺而家即係所謂頭輕尾重嘅狀態之下咧，喺未來五年都有一啲嘅簡約公屋落成啦，係可以俾一啲嘅市民係入住呢一啲簡約公屋嘅咁。對於輪候緊而家啲傳統公屋嘅人士嚟講，你覺得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其中一個關鍵係咪究竟喺市區定係喺一啲市區以外嘅地區咧？呢個係咪都係關鍵咧？ 其實而家就算新建公屋嚟講，都有唔少係喺新界區嘅。 嗯。 都有一不少嘅即申請者都入住呢啲嘅即傳統公屋所謂，所以我又覺得唔係話即去到新界區就冇一個需要嘅情況。而畢竟頭先講到啦，可能係租金平啲啊，會唔會都吸引到一部分嘅即係輪候緊公屋又住喺㓥房嘅朋友都考慮啊，住一啲相對嚟講可能就起理啲啊，或者㓥房嚟講可能個環境都比較差啲嘅情況。以至乎如果量數都多嘅話咧，會唔會亦都有啲正面影響翻所謂㓥房嘅市場咧？過去討論㓥房租管嘅時候，都係類似一啲咁嘅想法或者係嘅討論，會唔會量數多啲過渡性房屋嘅話咧，對於㓥房嘅市場都可能有啲嘅租金嘅壓力啊咁等等。我相信呢啲都係可能一啲正面嘅影響都會多啲。 嗯，輪候緊公屋嘅人士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尋日政府就提出，就話會將個輪候公屋時間即時封頂，亦都有一個叫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指數。簡單啲嚟講，就即係將傳統公屋同埋而家新港呢一隻嘅簡約公屋，總之你上到樓啦，就叫做計嗰個輪候時間啦。咁就話咧，目標喺4年之內將嗰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6年降到4.5年嘅，都係列咗入去 KPI， 即係呢個關鍵績效指標入邊。你怎睇呢一個嘅做法咧？適唔適合將兩個嘅公屋放喺同一個個指數去睇個輪候時間咧？ 其實應該就係有兩個指數先啱嘅。嗱，嗰個所謂而家傳統，我哋可能每一個季度都會公布嘅輪候時間咧，呢、這個就唔會話所謂走咗數，就唔會話冇咗呢件事嘅，仍然都會係繼續去持續去公布。咁啊，相信啦，可能呢個嘅指數都唔會話突然之間所謂下降，可能都徘徊喺高個位置。咁今次所謂係因應翻呢個所謂簡約公屋嘅推出嘅話咧，佢有一個綜合嘅指數。呢、這個指數可能主要都係俾翻大家，可能如果真係想排推嗰啲簡約公屋嘅話，預計個時間係幾多？咁變咗可能有兩個指數咧，就並列嘅話咧，就大家自己去衡量緊排唔排，喺到時申唔申請呢個嘅簡約公屋咧？如果唔申請嘅話咧，就要排幾多嘅時間就上公屋嘅？所以就可能坊間上覺得會唔會係做數咧？其实是两个指数的显示来 的。KPI 刚才提到过百个 KPI， 刚才就提到综合即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就希望可以降到4.5年。你觉得传统公屋排的时间有没有需要都要做一个 KPI 呢？或者应该怎么定呢？ 其实本身都是以过去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讲3年上楼，但是你说现届政府要一时间去到3年上楼，那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来的。咁你話隨意去改動一個嘅目標，咁都可能會令到社會上都有唔同嘅講法，話會唔會政府係走錯嚇定係點？我諗而家呢個即係所謂一個比較折衷嘅方法，都係即係實事求是。社會上有對於一種過渡性嘅房屋嘅需求，今次政府亦都主導做呢件事，我覺得已經聽咗都係香港市民一啲。即係過去嘅討論嘅情況。 你覺得簡約公屋就算找到地找到樓去起，有什麼的配套是必須要呢？還是其實可以簡約到部分措施是可以略去了都沒問題的呢？ 其實都好看本身附近還有沒有其他的配置可以支持到，譬如說如果一些附近都有一些交通，譬如交通交匯處啊，或者是一些的商業的譬如商場啊、街市這些，那我覺得可以在那個設計上面或者是配置上可以因應翻當區附近嘅情況咧，可以做一調整嘅。如果真係冇呢啲嘅，完全係百無一嘅話，咁你當然要加一啲咁嘅元素。否則嘅話，我覺得可以簡單嘅話就會快脆去興建到。因為主要而家今次想真係快啲，可以俾到大家去入住呢啲屋苑。我諗呢個都可以去考慮一下周邊嘅環境嘅狀況去決定。 一啲社福設施係咪都係必須咧？ 我覺得都要嘅，其實一啲嘅基層市民入到去住，過去過渡性房屋都有提供一啲嘅譬如支援啦咁樣。 我覺得如果你話將來係咪喺營運方面會唔會考慮係俾一啲 NGO 去做啊？咁當然而家都未有好具體一啲嘅實際情況啦。咁我覺得都應該要有保留呢啲咁樣嘅元素喺裏邊。 嗯，我見到明報嘅社評佢提到話，佢嘅講法係咁嘅，佢話西康當局嘅説法咧，所謂簡約公屋咧，其實就係上屆政府夥拍民間組織合辦嘅過渡房屋，加以公營化、制度化同埋擴大化，令人聯想起港英時代嘅臨時房屋。你點睇佢呢個講法咧？是不是質素上面真的差一點呢？ 質素上面我就看得到一個過渡性房屋的一些所謂組裝合成的起又不是太差的，如果你說真的太差，我相信很多的住居民都會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簡約就不是真的單單說真的那個單位裡面大家怎樣簡約法，可能有機會可能跟家的屋村公屋屋苑譬如綠化方面，我剛才所說的你的配套設施是不是都是精簡一點，甚至乎可能真的是即不要起那些，不如快取一點去起。我相信從呢個出發點會多過話，個單位會唔會完全乜嘢都冇？睇嚟又唔係，即係唔係話冇廁所，冇或者共用廁所或者係共用廚房，似乎又唔係咁樣。所以未必係因為咁樣而覺得簡約就係完全係即係好多嘢都唔掂情況。 OK， 好啊，而家同阿招國偉傾到呢度先，暫時咁啊，招國偉咧就係、是、之各位咧就係、是、有關於呢一個嘅房屋方面咧，傾到呢一個嘅措施嘅，暫時傾到呢度先。咁啊，繼續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咧有陸女士嘅，早晨，早晨，陸女士，陸女士嗰個電話而家我哋繼續。早晨，陸女士，聽唔聽到？ 係， 你好，請講。 我講下我哋長者個生活。因为呢我都自己都八十五岁，咁呢就靠着政府个高龄津贴，即系唔超过4000啦。咁我哋家自己有间屋，咁呢就全部差饷杂费、煤气费啊，同埋水电费啊，同埋我哋老人家又要平安钟呢又要交费，咁我计计埋埋都去咗2000蚊㗎啦。咁我哋家长者仲有1900蚊生活囉。即系咁样，我想讲俾政府知，睇点样帮我哋老人家80多岁，即系边个下街最惨就系我哋嘅时代，挨得好凄凉，挨过人哋几世咁多工噶咯。咁你临到家下，我哋就咁辛咁困苦，咁你哋边个下街，你都要睇下我哋啲老人家咁样生活啦。 会唔会应到啊？你觉得整体今次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 会唔满足到你一啲要求咧？ 即系对我哋老人家冇乜帮助咯。即系要政府体谅下我哋年纪大，80多岁，你话做咗乜啊？系嘛？乜、 okay. 都唔去行半路都艰难噶咯，系嘛？ Okay. 我哋都算好噶啦，有啲好后生都行唔到路啦。 明白。 我哋都算好开心啦。 好啊，唔该晒陆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听埋黄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黄女士。 早晨啊！我系黄女士啊。 请讲。 啊，听到啊。啊！我咧就80多岁咋，就我请教啊咧，你即系嗰啲医疗券啊，冇即系可唔可以我哋买下轮椅啊？或者系嗰啲拐杖啊？咁、我哋呢啲老人家好多痛症噶嘛，又想啊买嗰啲热敷嚟到敷下啲痛啊，咁又好似佢话唔用得、咁啊点解？或者同我哋讲下可唔可以用啦、或者可以俾我哋用下咯？ 即系用途上放宽啲、但系譬如佢今次夫妇嗰个可以共用嗰个，你点睇噶？ 哦，唔系嘅，即系我讲话，即系我话可以买嗰啲轮椅啊。 我知道啊，你意思喺个买嘅用途上面可以扩阔啊嘛。我意思即系话而家其实佢医疗券今次都有啲改动嘅，可以夫妇共用呢、這个。 我冇啊，我单身噶。 OK， 整体嚟讲，咁你觉得够唔够咧？如果话医疗券加到去2500蚊，但系就话至少1000蚊要用喺一啲特定嘅基层医疗用途啊，譬如一啲预防方面咁，就会如果你用够1000蚊咧，就会再俾多500蚊嘅。呢一个改动你又觉得点咧？ 即系唔系啊？即系你加唔加500蚊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啊？而系我哋嗰啲医疗券，佢唔俾我哋买轮椅啊、拐杖啊嗰啲咯。我哋买轮椅啊、拐杖啊嗰啲热敷用品嗰啲，要我哋俾现金、啊，唔、 okay. 用得医疗券、 啊。OK， 好啊。 啊 好啊，好啊，同阿黄女士咧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黄女士有关注到咧有关于医疗券嘅情况。其实医疗券咧就系、是。 2009年的時候呢政府已經推了，當時就是說希望可以加強一些的、長者的基層醫療情況啦。咁今次呢是在施政報告呢都在醫療券方面有一些的優化措施，其中提到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就是有條件呢將每年的醫療券金額呢由2000元增加到去2500元。咁不過有些條件就是說至少1000元呢是用在特定的基層醫療用途咧，先可以攞多500蚊呢一個嘅情況啊。呢、這個就係、是醫療券啦，其中一個改動。咁另外咧係優化之後咧，亦都提到話可以容許夫妻咧係共用醫療券啊。咁就話適用嘅範圍都擴至到咧啲認可嘅醫療專業註冊計劃啦，一啲嘅聽力學家等等嘅咁呢一個嘅情況啦。咁有關於醫療券嘅優化，咁大概講到呢一度先。咁施政報告仲有好多其他措施，頭先提到譬如房屋方面啦，公屋頭先提到就話除咗傳統公屋，仲有一樣叫做簡約公屋，話未來五年都會起多30000個嘅咁呢一個情況。嗱，我哋嚟緊咧呢一個禮拜去到下個禮拜咧，都會有唔同嘅局長嘅解説，唔同施政報告嘅政策嘅。咁到時咧都會聽大家嘅聽眾意見，到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天年代。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時間管理術林林種種，但係有一個原則係共享嘅，就係、是、一日接下一日。的总和就是余下一世的人生，所以当你可以治理好一日的时间分配，就可以平衡人生的不同取向。你将这一日时间糟蹋了，也都会糟蹋明天的时间，一日接住一日，你就会糟蹋余下一辈子的人生。那怎么办呢？时间管理学大师戴卫艾伦的经典作《搞定》可能可以帮到你。作者艾伦担任管理顾问超过35年，历年内在多间跨国企业提供人才训练，曾获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美前五大高阶经理人教练。 戴卫艾伦教导我哋以不同的方法和规矩去整理行动清单以及日程，而其中一个简单易明的原则叫做两分钟原则。作者认为，很多时候我哋会被工作和任务的数量干涉了自己。这个数量既真又假，真是在于数量越多的的确确会产生越多的压力，但是它的假则在于数量的分量不是均等的。一件一小时的工作是一个项目，一件两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亦都是一个项目。所谓两分钟原则，就是当你认为一个事情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解决的话，你就不应该将这件事情放入行动清单。 这些两分钟的琐事包括打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等等，而当你有这些琐事的时候，你不要将它记下来，而是应该马上以两分钟将它解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搞定》，作者戴卫艾伦，由商业周刊出版。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府啦，将会在今年制定青年发展蓝图，朴有社行政总监梁国成 希望创科业提供一些聚焦的课程，令到学生读大专的时候已经有一定水准。 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梁毓伟， 青年发展蓝图想置疑这个范畴的时候，都是听到这一代的青年人的想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在津巴布韦的曼基地区，煤层火长期威胁居民安全，由于发生在地底，往往很难被发现，多年来导致儿童死伤。当地人批评煤矿公司罔顾安全，曼基煤矿就说已经竖立了警告标示牌。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